是我。 如果总是盯着自己注定没有或者得不到的东西，就会忘记自己所拥有的，而生活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所创造的。你关注什么，什么就会增长和放大。人生最终是一场自己选择和创建的旅程，改变不了环境，不如改变自己，改变不了别人，也先改变自己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永远做一个对人对己和所在环境有帮助的人。

条晚空，点点星光息息相关，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，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。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，朋友。 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从未来的几天天气来看，一直到九月四号，京城白天最高温度都持续到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，到九月五号和六号，最高气温将升到29摄氏度至30度。总体上，气温的趋势是一步步向秋凉进发。九月二号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，需要提前防范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据悉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推出了一款名为北京一卡通的 APP， 目前已在苹果商店成功上架，但现在开通线路还太少。2017年全国城招统考10月28号至29号举行，北京城考招生报名8月31号开始，考生可通过考试院网站报名，全国劳动模范等多类考生可免试入学。中日友好医院立体停车设施暨停机坪启用仪式在京举行，这是北京市区内首个三级医院专用停机坪，也是距离市中心最近、24小时全时段响应、具备夜航功能的空中医疗救援平台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